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北京城市副中心再行动，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十四五将是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 社会主义干出来就是靠我们工人阶级，靠我们的劳动者。 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座砥砺前行、筑梦腾飞的千年之城。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部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正在加紧建设中。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呢，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三个特色小镇之一，也是城市副中心文化中心建设以及构建大文旅格局的重要的一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建设如何实现艺术和文旅两大行业共同繁荣？如何让宋庄的艺术群体价值和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呢？今天的畅谈十四五对话副中心，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宋庄升级改造，着力打造艺术创意小镇。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宋庄镇党委书记柳德利。柳书记您好。 您好， 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刚才呢我们就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宋庄，大家很自然就会想到著名的画家村，特别耳熟能详，很多年了哈。 对， 宋庄呢是处在城市副中心的一个创新发展轴上，在文化旅游主导功能方面也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文化标志之一。那么柳书记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来讲宋庄镇它创新发展最大的特点和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大家都知道城市副中心那个创新发展轴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东六环。在东六环这个沿线呢，宋庄呢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区域。那么整个东六环在宋庄这一范围之内达到了10.6公里的长度。那么按照副中心这个发展定位，其中这个文化旅游是四个重点的发展定位之一。那么沿这个六环路的创新文化旅游发展带呢，宋庄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宋庄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这个小铺画家村，应该说这个中国宋庄这个品牌已经在国内外啊享有比较高的这个声誉。 是， 所以说呢，整个宋庄呢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市一张比较亮丽的文化名片。那么宋庄的创新发展它的特点和优势呢，我个人认为一个特点几个优势。那么一个特点非常明显呢，就是它的艺术创意，就是它的原创艺术。因为宋庄从90几年开始，第一批艺术家到宋庄小铺村入住之后，经过20多年的积累发展，截止到目前5000多名常驻艺术家，7000多名相关的从业人员，几千家工作室，包括几十家规模以上的美术馆，以及相关的艺术培训机构，这些都构成呢，就是原创艺术这么一个积累，这是一个丰富的资源。这个是一个宋庄原创艺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也是很深厚的基础哈。 对，它经过20多年的发展。按照副中心的发展，创新发展它的优势呢，我总结有这么几方面，一个是呢，就是它的区位。交通优势，那么宋庄呢地处啊通州区的北部，西临朝阳，北接顺义，南部紧邻市行政办公区，东边与河北的燕郊接壤，是城市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地带。 同时呢，也是咱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功能补充区。第二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优势。那么经过多年不断的治理，宋庄整个这个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善。同时宋庄镇呢也是多河富水，是北京市东部水源的保护地。自2012年北京实施平原造林以来，累计到现在宋庄新增造林面积达到了5.7万余亩。其中华北地区最大的东郊森林公园其中的4万亩啊坐落在宋庄区域内，使得这个目前全镇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6.42%。第三呢，就是公共配套的优势。随着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建设，宋庄镇从教育、医疗等方面积极承接副中心主导产业功能向通州北部，也就是宋庄这个区域发展和延伸。那么近期呢，先后落户的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训基地，包括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等优质的教育资源啊，都在宋庄得以啊体现。同时呢，那个还有一些优质的医疗机构，像正在建设的安贞医院通州医院区，即将开工的这个首都儿研所，还有正在建设的北京疾控中心，都在宋庄的镇域范围之内。那么第四个优势呢，就是艺术资源的优势，就是刚才向大家介绍的小铺艺术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是整个艺术创意小镇最核心的区域。我们围绕国际水平、中国特色这个原创艺术的资源，高品质的打造艺术游览的街区、文化的展馆、艺术家工作创意园区等一系列空间，建设宋庄镇产业发展的核心区，打造北京的文化名片。最后一个呢，就是承载空间的优势。那么按照规划，宋庄镇未来这个全镇域115平方公里，按照规划整个的建筑规模将达到19.2平方公里。那么随着这几年疏解整治促提升，大量的空间陆续的都已经腾退出来，下一步就是按照规划逐步来实施。所以说承担一些重点的项目，宋庄应该说还有广阔的空间的资源。宋庄未来通过这么几个优势啊，在副中心建设中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没错，那么宋庄呢也是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特色小镇之一的哈。刘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如何在这个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的格局下来考量和谋划你们自身的这个发展呢？ 宋庄镇呢，作为城市副中心外围第一圈层三个重点打造的特色小镇之一，那么2018年的9月18号，蔡奇书记专程到宋庄调研，为宋庄下一步发展啊确定了方向。未来宋庄的定位呢，就是艺术创意小镇。那么它从几个层面啊，按照蔡奇书记的要求我们进行落实。一个是从规划层面，我们将宋庄呢放在副中心的大格局下考量和谋划，抓紧啊来编制完成镇域总规和各项专项规划，打造北京首批呢开创镇域国土空间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先行的示范区。据了解呢，宋庄也是全市第一批这种多项规划合一的报审乡镇。其中小铺艺术区呢作为全镇的重点，按照蔡奇书记的指示要求，我们进行了小铺艺术区国际方案的征集工作，都请的是国内外著名的设计事务所呀，来帮助我们来规划。目前这个成果呢已经形成，放报了副中心党工委。 我们要看到一个国际化的宋庄镇了哈。 是。第二一个就是从发展定位的层面，宋庄镇是保障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功能补充与配套的服务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宋庄的文化品牌以及世界闻名的小铺画家村作为艺术创意小镇核心的发展区，未来规划的定位是原真艺术生态小镇。 原真艺术生态小镇， 就是以原创这个艺术为主。这个是从发展定位层面。再一个从这个产业定位层面呢，宋庄镇的产业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梳理和研究，围绕这个副中心的发展定位，未来宋庄呢产业主要发展是以原创艺术为基础和特色，重点发展艺术创意产业、文化休闲的服务，从而加快推进目前有几个重点的项目，中国艺术品交流中心的建设，打造独具魅力的国际文化标签和对外交流窗口，同时呢聚焦色彩与造型 创作相关的创意、科技、配套服务企业，构建多层次、多业态复合发展的大视觉产业生态体系。 这个还蛮有特色的哈，大视觉产业生态体系。 对，再有呢，就是从空间布局结构，我们呢规划以创新发展轴为轴线，就是这个东六环，在宋庄镇域内这个10.6这个沿线，构建两区两带的空间结构，打造活力文化城与田园艺术村交相辉映的艺术创业小镇，其中呢核心的就是小铺艺术区， 最著名的， 用地面积呢规划是2.6平方公里，以艺术创作为基础，以发展大视觉产业为核心，未来打造北京这一张文化名片，树立中国文化的自信。第二个区呢就是原徐辛庄那个中心区， 徐辛庄那个组团， 在小铺艺术区的北部，用地面积是4.5平方公里，围绕三线换乘的徐辛庄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宜居宜游宜业的综合服务区，承载副中心呢功能的外溢，同时呢缓解北三线人口啊进入中心城和行政办公区的压力。宋庄还有两条产业带，一条呢就是温榆河国际交流带，我们计划高质量规划建设滨水景观，以森林湿地公园重点建设呢国际医院、国际财富的管理、国际学校、体育健康公园等项目。另外一条产业带呢就是潮白河生态休闲带，主要是沿这个潮白河，也就是宋庄的东部地区，沿岸这个村庄啊保留具有原始淳朴的这种乡村特色，充分利用艺术家的这个创造力，打造一批田园交融、文化鲜活、安居乐业的美丽乡村，将潮白河沿线宋庄段贴边率控制在3%以下。 那么刚才呢柳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宋庄真的是充分的利用自身的这个特色和优势哈，来发展自己的这个产业。那么宋庄呢我们也了解到要打造的这个创意小镇是一个叫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哈，这样的一个特色。那这三个特点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是蔡奇书记啊对我们建设特色小镇的一个总体非常精确的要求，也是对这个未来小镇风貌特色的高度的总结。今年4月13日呢，孙锦章副市长来宋庄专题调研，进一步啊明确了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小而特、小而精、小而美到底应该如何来落地。 具体到宋庄这儿到底是怎么样来落地呢？ 对对对，宋庄这个艺术创意小镇的小而特主要体现在小铺艺术区整体风貌的独特，塑造立体多元的艺术共享交流空间，布局一批高标准的艺术空间和大师演绎的标志性建筑，建立步行的优先区，打造彩虹地毯和小镇画布，形成从路园实线到建筑退线的街道一体化管控区，从而浓缩小镇艺术浓度，集中展示宋庄艺术魅力和创新的活力。那么小而精呢，主要在宋庄的体现是镇域内独有的艺术特色资源，依托着小铺艺术区独有的艺术家资源以及美术馆，塑造尺度小巧精美的小镇空间，既有国内外闻名的旗舰级美术馆，又要有啊符合艺术家需求的小巧美术展馆，同时呢引入啊品牌的艺术书店、文创复合空间等业态，建成艺术商业结合的艺术会客厅。具体到小而美呢，主要体现在落实规划实现服务保障的优美，重新规划艺术区交通的流线，建设停车位，实现这个社区的服务、体育设施与精品酒店等公共服务供给，新建艺术公园、小微绿地的建设，从而最终满足艺术产业链各层级的需要。 我们这个听众啊，听说我们要请宋庄镇的一把手来做节目，特别关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还专门给我们留言，说看到这个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里的这个特色书店和文创复合空间啊，现在正在进行室内设计，想问一下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开业。另外我们也想请柳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怎么来这个符合助力书香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呢？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为了实现这个小博艺术区的提升改造，今年以来呢，提前的那个实施了一个示范区的改造项目，就是小铺文化广场的改造提升，决定引进那个特色书店以及艺术空间两个项目。那么这个特色书店呢， 在哪儿呢？ 位于呢，就是小铺文化广场主楼的北端， 哦， 分为上下两层，大约740平米。 嗯， 室内的设计我们都是请的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进行设计。 嗯， 目前方案呢正在进行深化，同时满足了书店、餐饮、活动、共享阅读空间等需求。书店规划首层呢为书展区、餐饮区和阅览区，包括还有后勤区。 嗯， 二层呢规划主要为 VIP 区，是共享办公区以及多功能厅。目前呢，我镇呢现在装修啊，这个已经开始进行前期的准备。 嗯， 下一步合作呢，我们今年以来已经先后与中信书店、佳作书局、樊登书店等品牌方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合作和洽谈， 都是些知名品牌哈。 对对对，目前我们基本上已经确定啊合作方了。目前正在进行呢协议内容的进一步洽商。 嗯， 同时呢进行这个室内装饰装修的准备。 嗯， 预计啊七一前啊对外可以正式亮相运营，欢迎啊开业后啊广大听众啊能够去体验。 真好，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特色书店和文创复合空间，7月1号之前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开门迎客了，大家就可以走一走逛一逛了哈。 是。 另外啊，我们从报道中也了解到了宋庄镇的这个金乐通铸造厂要转型成一个这个印象街区的一个艺术区，是吧？那这个艺术区，哎，它怎么来体现这种文化因素和这种文化的味道呢？ 嗯，这个铸造厂呢历史上是在小铺村发展工业大院期间一个历史形成的工业大院厂房， 嗯， 后期还改造成各种艺术家工作室，包括一些商业。它这个位置啊，位于小铺艺术区南区的北门户，紧邻啊这个路苑北大街， 嗯， 位于徐宿路与路苑北大街路口的东侧，占地面积是5.2公顷。原来几处工业大院呢，现已经陆续啊进行这个拆迁腾退， 嗯， 作为了办公商业空间。按照这个市区的工作部署，我们引入了首开商业地产公司参与项目的投资运作，目标呢就是打造集艺术创作、创意办公、展览交易交流、精品酒店配套商业为一体的艺术的一个综合商业街区。 这个功能很齐全了哈。 目前呢首开公司啊正在进一步细化印象街的建筑设计方案。宋庄镇呢目前已启动啊地上物的拆迁腾退和艺术家的安置工作， 嗯， 争取年内能够实现开工。 这个也是很让人期待哈。还有很多听众和网友特别关注现在正在进行改造的小铺文化广场，这也是小铺艺术区南区重要的一个景观和功能的节点，是吧？那么我们也想知道未来这里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艺术和文旅这两大行业怎么在这里能够做到共同繁荣？ 从去年开始也是先期启动了小铺文化广场的提升改造工作。 嗯， 那么小铺文化广场位于小铺艺术区南区徐松路啊中段最核心的位置，整个的建筑面就是7600平方米，商业业态呢主要以餐饮生活服务为主。我们从去年开始提升改造工作呢，目前呢已经基本上进入了收尾阶段，目前正在进行招商和这个运营前的准备，预计啊过完五一啊陆续啊就该正式亮相了。 那就这几天的事儿了，过完五一就马上可以了哈。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小铺这个文化广场形象，我相信呢会给大家耳目一新。艺术休闲生活服务，包括一些新零售特色餐饮，从而打造具有艺术创意特色新商业活力的社区生活广场。 应该说呢，这个宋庄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优势，就是这里聚集了一批艺术家，像您刚才说的这20多年来集聚在这里的啊，所以呢处理好这个艺术群体和区域发展的这个关系确实也非常的重要。宋庄镇有哪些针对性的或者是一些实用性的措施，让这个艺术群体的价值和区域发展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哎，把宋庄打造成这个艺术家的孵化基地呢？ 艺术创意小镇的核心是小铺艺术区， 嗯， 小铺艺术区最好的资源就是艺术家， 那么在副中心发展当中，如何处理好艺术家和发展的关系，是一直以来啊，蔡奇书记包括市区两级各级领导啊，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要求。 嗯， 所以说我们近年来呢，也是围绕这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我们先后成立了艺术区党委，不断的深化一委一办四部四会这个管理服务机制。那么以艺术区党委为统领，全面加强艺术区的对艺术家的服务。 嗯， 同时以艺术促进会、场馆联合会、艺术服务业联合会和新联会这个四个社会组织来具体啊对接好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全面构建啊党建统领艺术区服务这么一个新局面。 嗯， 这几年呢，我们先后组织艺术家赴井冈山、红旗渠、西柏坡和延安等啊红色教育基地进行采风和贡献活动，同时举办这个礼赞新中国、筑梦新时代、首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题艺术作品展，还有盛世筑梦、践行核心价值观、喜迎党的十九大专题展， 嗯， 以及啊同心同行七十年、坚定不移跟党走为主题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主题教育活动等。 嗯， 这些呢都为这个艺术家增强这个凝聚力啊提供了好的教育活动。同时我们积极围绕艺术家的需求，为艺术家群体进行这个职称评定， 嗯， 包括社保的办理，包括一些大病的救助，实现了广大艺术家群体啊围绕在镇党委周围，使这个小埔艺术区啊这些年这个艺术从业人员啊包括艺术家群体啊对党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啊在不断的提升。 嗯，说到这个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啊，不管是住在这里的原来的这个居民朋友，还是来到这里这些艺术家们，那么作为个人来说，大家还有很多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呀、教育的、医疗啊等等，大家当然都希望自己住的这个地方配套设施越齐全越好。所以怎么样让这个艺术家和这里原来的居民朋友们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呢？宋庄镇在配套服务链接方面现在是怎么做这个完善和提升工作的？ 副中心的发展呢，肯定那个最受益的是当地老百姓。 是， 我们也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着力提升艺术家的承载空间，通过属地的镇村平台公司等渠道，通过村民宅基地的统一管理、运营、使用，掌握呢部分房产资源，建立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从而稳定啊房屋的价格。 嗯， 同时结合规划啊，大力推进艺术家集租房建设和青年艺术家的公寓，从而满足广大啊艺术家，特别是青年艺术家落地的需求，实现的这个住有所居。 嗯， 二是呢，借势副中心建设这么一大好时机，依托市级层面在我镇周边布局的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啊、首尔所、友谊医院以及北理工附中，包括国际学校以及医疗教育资源的优势， 嗯， 我们积极为这个广大艺术家群体啊提供优质的医疗教育服务，实现呢病有所医、育有所教。 嗯， 三是全力搭建艺术产业资源流通的全链条，依托啊我们已经改造完成3万多平米的艺术艺创云街产业园，以及正在建设的中国艺术品销售中心等创意产业的办公载体。 嗯， 近期呢我们还引进了一个重点项目， 嗯， 就是抖音中国书画宋庄的直播拍卖基地。 哦， 有可能过完五一后啊， 嗯， 要正式的进行投入运营。 嗯， 从而为艺术家呢搭建宣传和销售的平台。再有呢，我们就是继续啊延续举办好宋庄文化艺术节以及啊中国艺术品博览会等重大的艺术活动， 嗯， 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国宋庄品牌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啊关注宋庄，实现艺术创意产品的全流通。 嗯， 特别是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将有序实现艺术区规划方案的落地，为广大艺术家和当地居民创造一个舒适干净的生活居住、工作创作的环境，使广大艺术家乐于留在宋庄生活创作，实现的安居乐业，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这里是一座开放的大公园，万亩城市森林覆盖，百万乔冠树木生长。步行道穿越四季景观，星行园点亮生态版图。 用财经视角关注民生话题，与百姓分享协同发展成果。大家好，我是张颖。近看是小桥流水，远望是亭台楼阁。这里是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如果您没有来过的话，那这期节目呢将会是您未来来这游玩的最实用攻略。如果您已经来过了城市绿心，那更要看这期节目，因为城市绿心除了有无处不在的绿，更有一颗了不起的心，让这片在化工厂原址上种植起来的森林在与自然融合的同时也与城市共舞。这其中的故事将会让您对这片绿色肃然起敬。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蓝慧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处长接俊。 我们一般开场呢都会说欢迎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不过对于这期节目来说呢，我们更像是客人哈，来城市绿心做客。因为二位都是城市绿心规划和建设的参与者，所以对这也是非常的了解。所以还是先请您二位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哈，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 这个区域呢我们称之为竹轩竹廊景区，它是我们整个绿心最东南部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具有南方气息的这么一个景点啊，也是我们这个绿心的最低点啊。这个区域呢刚好是我们东南部这个汇水区域的一个通道啊，大家能看到这里面有小湖面，有叠水的这个湿地啊，它一方面既是一个景观节点，同时它也有净化水的功能啊。这里面种了大量的竹子，还有这个竹廊竹轩啊，包括这些湿地植物，像菖蒲啊，像芦苇啊，它是非常精细的，是一个很小尺度的这么一个精致的园林空间。 在绿心的建设过程中呢，充分考虑了海绵城市的建设特点， 所 以我们的所有的雨水汇集啊都通过这条通道能够进入到我们最终的后面的一个樱花庭院前面的大湖。那么这个因水而建的这个区域呢，那么考虑了它的水生植物以及跟地面植物的一些向阳向阴植物这种搭配，所以打造出的这个空间啊又有功能性，又有充分的符合油气这种特征。 竹子是非常的重要，而且竹文化呢在我们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的。但其实说到这个竹子，应该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它是生长在南方的，那在咱们北方能种植吗？ 竹子本身就有自强不息的刚硬的这么一个形态，在北京呢有竹子的栽培，比如说我们紫竹院是吧，我们紫竹院都有50多个品种的竹子的栽培是吧，它喜欢比较大量的水啊，同时呢它喜欢微酸性的土壤啊，这都是植物的这个生态学的这个习性。那我们在北京确实土是比较微碱性的，而且我们北京的水量也不是很充足是吧，所以我们选择植物在这个区域来做，我们要首先给它营造一个它能够适应的环境。所以刚才说我们这里有水面，有水，因为水道要过，所以呢它这个水的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环境的湿度它相对是比别的区域的这个条件更好，这样确保我们这个区域的竹子能够存活，能够正常的生长。 其实一个小小竹轩的建设哈，就藏着这么多的良苦用心。那城市绿心的面积呢是达11.2平方公里，那在这个广阔的空间当中还藏着多少的不可思议呢？咱们一会儿继续探访。那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目前呢正在我们园区当中的记者哈。维林你好，请你先来介绍一下你目前的位置。 好了，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公园其中一个停车场里，可以看到啊几乎车已经停满了，可见今天来逛园子的人特别多。那今天呢我们记者呢就带着您好好逛一逛这个大公园。虽然说啊今天来的人多车多，但是您不用担心，这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停车位呢非常的充足，园区内总共有将近5000个车位，而且呢停车费还非常的便宜， 只要每个小时4块钱，停全天呢也不会超过20块钱。那我们停好车就可以出发了。 Hello， 今天过来看看，我从西城区过来的。 我住通州，先了解一下吧，因为毕竟第一次来，反正就是附近随时都可以过来逛。 就住在附近的居民，我听说这里面有那个儿童乐园，所以想带孩子过来看看，溜达溜达玩玩。 在网上看着的，我们从大厦骑过来的。 总面积11.2平方公里，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大运河南岸。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面积呢有3.8个颐和园那么大，这么大的规模可是够您逛的了。那对于很多第一次来公园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进了园区该从哪儿逛起呢？哎，今天呢我就来给您提供一个攻略。那我们现在呢是从公园的北门进来的，离这最近的一个景点呢是目前最热闹也是人气最旺的绿洲营地。走，咱们这就去看看。 绿洲营地为大家提供了一共9顶帐篷，有3顶大帐篷和6顶小帐篷。然后大帐篷里面我们为大家提供床、沙发，还有儿童的玩具，如果您走累了可以来休息一下。然后在另外那个区域，我们还有供你自搭帐篷区，可以大家体验一下自己搭建帐篷的乐趣。这个帐篷是我们目前预定最火爆的这个星空帐篷，大家可以看到这帐篷是全透明的，完全可以实现大家心中推门见花草，然后开窗见星空的这么一个诗和远方。 环境特别好，非常漂亮，然后这帐篷搭的也很好看，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 除此之外，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还建有24节气林窗、运河故道、千年惠林等36个景点。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是一座不设围墙的开放式公园，并设有东门、南门、北门、西门、东南门5个门区，为市民准备了13个地面停车场，近5000个停车位。 看来呢，游客们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城市绿心太大了。那到底有多大？蓝总给咱们介绍一下。 首先要了解城市绿心它的定位。 嗯， 它是整个城市副中心啊，这个生态建设的一个大的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心一带一轴两环重要的一心所在地。 嗯，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结构的概念。那么同时也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概念。那么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呢，一共有11.2平方公里。这里边其中包括了我们已经建成的大运河森林公园的部分路段，以及今后要建的6环高线公园的路段。 嗯， 那么这期建设的整体的建设面积呢8.48平方公里，这里边包括了我们的绿化面积、水域面积，在其中的市政道路的面积，以及我们建筑的面积和这些一些保留建筑的改造的这个所占住的面积，是一个大的概念。 嗯， 我们这次开园的面积呢是5.39平方公里，其中呢是整个的市政道路还有将近1平方公里是穿插在整个的绿化面积之中，应该说确实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像现在已经开放的这个区域哈，我们都能看到哪些植被？这些植被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很多朋友也会说，我来到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到底是赏花为主还是看树为主呢？ 城市森林公园从规划之初，我们考虑的它首先是一个大尺度的森林公园，是吧？这个森林肯定从外形上你得像林了， 嗯， 得像进了一个林当中，是吧？我们在植物的选择，包括乔木的配置，就是大量的使用，是吧？刚才蓝总说到的这个已开放区，我们种植了乔木就13万多棵，栽下去，而且它的形态是近自然的，是模拟咱们自然界的这种林相，什么孤植啊、混植啊这种方向去的。然后在这个大尺度的这个林子当中，我们镶嵌了很多精致的小园林，这里边有很精致的小花径，是吧？有树根花卉，是吧？有观赏的草，还有水生植物，这里面大家可以更加精细的来学习，来观赏这些小的花，是吧？ 目前我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概接待的这个游客量是什么样的？ 从9月29号开园以来到现在为止，应该我们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了20万人。主要的是通州本地人民为多。我们根据大数据分析啊，也有来自于北三线的，也有来自于朝阳区以及丰台、大兴的一些区域的人员。那么总体是占50%左右。国庆期间的话，那么有一些外地游客，那么也听说绿心，也来到绿心来游玩的。这里边也可以看出，我们虽然刚刚开园， 但是已经发挥了一些辐射的作用。 嗯，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良好的。 看来这个城市绿心的这个吸引力还是很大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联系一下我们在园区的记者哈，要跟着记者的镜头呢，来好好的逛一逛这个蓝绿交织的城市森林公园。 好的，主持人，那这一圈逛下来，我发现在路的两侧呀，有很多个这种圆形的玉璧，那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我们请身边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咱们园区呢一共有24个玉璧，现在呢我带您去其中看一个吧。往这边走，咱们寒露节气环的节气临窗里面呢种植大量的地被菊还有银杏树，我们可以在旁边的这个小亭子里面观赏，十分的优美。 沿着五角星形状的星星园路两侧布置着24节气环，每个节点选取了一种代表当季物候的节气树，营造出了24个临窗，一个临窗就是一个景点，春夏秋冬40景致，通过当季植物、景观小品以及节气标识，让游客一边走一边就了解到了不同种类树木的特点，凸显了中国的传统智慧。 在寒露节气临窗的西侧呢，是我们这个通源桥，桥下是我们的大运河故道，在桥的对岸呢，正在建设当中的呢，就是我们未来园区的三大建筑，有我们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剧院。 春赏桃李，夏伴梧桐，秋染银杏，冬见苍松，城市绿心的大美生态画卷已徐徐展开。 那沿着这个星形环路继续走啊，可以说是景点非常的多。那在我左手边呢，就是一片水系，据说这里啊原先就是一片码头。 这里是咱们园区的上上码头的景区，上上码头呢是古代运河的大船呢运粮到张家湾的一个必经之地。码头上的石舫呢是根据漕船的尺寸大小设计的，展现了运河漕运文化昔日的繁华。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在上面呢，可以像有游客呢上去亲自体验一下。 在城市绿心里有很多建筑，它们的原型来自陆河风韵图，把古画的元素提炼出来，在城市绿心中呈现出来，这样的创意既展示了历史文化脉络，又传承了运河文化。 咱们这个桥呢实际上是一个浮桥，它是浮在水面上的，浮桥采用木质的结构，根据水位的变化呢会产生一个亲水性，所以咱们游客在上面走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明显的晃动的感觉，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游客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一故道二流堤三景区八节点，依托历史故道构建的绿系统，让市民可以深入河道观赏和互动，感受运河文化。 我觉得这挺好的，也有好多绿化。 通州区整个这个环境吧都是有所改变，觉得挺好的。 随着这个运河的这个沿线，其实公园建的挺多的，但是这个绿心建的还挺漂亮的。 城市绿心景观设计秉承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形成了开阔景观核心与园中园的悠远空间。整体景观布局理念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根本，强调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 其实刚才呢，记者带我们去逛的时候，也看到了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景色。这24节气临窗，我们怎么去选择这个植被来体现24节气呢？ 把24节气引入到我们这个绿形森林公园来，确实比较难，是吧？因为我们不能升班，所以在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团队，专门为24节气进行了一个专项研究。最后确定了，因为毕竟森林公园它是一个生态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要用植物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这个24节气。同时呢，我们辅之以一些环境的营造，包括一些小品设施的补充，来追加、来叠加大家对于这个24节气的这个认知。 每一个景致它都是有故事的，每一处的植物它都是会说话的哈。刚才这个接触也说到了植物语言哈。其实这么大的一片区域，我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要把它先清理干净之后，然后我们再种树盖房子，是这样一个步骤和过程吗？ 应该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这个其实现在在建设过程之中啊，建筑废弃物的处理是一个生态的课题。那么传统的模式呢，是要把建筑废弃物拉出去全部清理掉进行填埋的。 嗯， 当然从2017年开始，北京市在升书总处的过程中就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我们如何把建筑的废弃物进行分筛进行回收利用，这是我们要研讨的和推进的一个实施的事。那么城市绿心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舞台，这个整个绿心啊做到了土方和我们的建筑的骨料进行内部平衡，没有任何的外运， 那么这些建筑废弃物进行筛分之后，它实际上就是混凝土，就是错配的垃圾，这个错配的资源，所以把这个地材跟这个我们的土进行回填进行混合，那么堆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些小山丘，也没有从外面外域一方的土方进来。 那么在这个五角星形状的环路上还会有哪些奥妙和景致在等着大家哈？接下来我们要请二位，下面要转换一下您的身份了，要给我们当一下向导，好好的带我们去走一走这条新型的原路。城市绿心新型原路之旅呢，就从这里开始。那蓝总，我们也知道哈，这个新型原路是一个五角星的形状。那么我们在这儿也看到了，实际上它两条道路是并行的，有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是不同呢？ 啊，您看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宽的道路是一共是八米宽，那么它呢是我们整个安排的是骑行路，那么在边上并行的是三米宽的彩色的步道，这是一个跑步道，他们两个共同构成了5.5公里长的这种动感活力环。 啊，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默契的组合哈。 对，是的， 植物也要配合这个动感活力环，它要形成我们公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所以沿着路我们栽了6排金色叶的大树，有银杏，有那个白蜡，到了秋天我们从天上俯瞰我们的新型活力环，就像一个金光大道一样 啊，就是它的颜色上的搭配让人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感觉。 是不是？那就请二位先上车。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植被，在这一条新型原路上呢还有很多文化和植物相结合的景观值得我们去探访。其实我们现在坐在车上哈，看着这个沿途的风景，可以感觉到秋天的气息真的是扑面而来，而且觉得沿途的景色是非常的美。那当然我们坐在这车上确实很方便，所以还是得问一下蓝总哈，这个车是不是对咱们的游客朋友开放的呢？ 是的，我们一共啊准备了35辆这样的电瓶车对游客开放，那么它是现在第一条线路就整围着新型原路那么转圈，为了方便游客呢，尤其是很多老同志，那么走了一段时间走不动了，那么我们采用的招手即停的这种方式，那么随时让游客上下车。 那这个车是几点到几点会在这个园区里？ 我们游客他是有一个开园服务时间，所以24小时是不闭园的，但是我们根据冬季和夏季的时间作息时间不同，所以早上7点到晚上9点，那么我们都有这个新型原路的观光车啊，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游客上一次车就要30块钱。 那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哈，这个沿途的植被其实已经感觉是在这个成长起来，现在已经成一些气候了哈。那我们在沿途去选择这些植被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在专业上有个叫适理适树，就是说最适合这个环境的树是我们选择的最基本的标准，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大量的我们的乡土植物的应用，我们13万棵大树有90%以上的都是乡土的植物。 说到看树，咱还有没有什么能去的地儿？ 下一站呢我们到东方画厂北门看看，它原来的这个门口的行道树都保留下来了，现在做成了木栈道，跟工业遗址交汇相应，非常好。 化工厂，等于这就是咱们这个厂子的门口了，是不是？ 对，它其实这个厂子的正门在这个外侧。哦， 那个方向是正门。 我们现在已经在厂区里边。 啊，就是在厂区里，为了方便游客，咱们等于在这面也做了一个东方， 做了一个提示。对。 那看到现在这么美的景色，需要下什么样的心思呢？ 以前那个化工厂，现在毕竟是个厂区的大门，它是个很硬化的这么一个空间，对吧？然后我们把历史的这种旧址要变成一个打卡地，这里面设计师包括这个施工人员也是想了很多办法，这种硬质的广场、硬质的这种构筑物，我们通过一些树木，通过一些这种地被来进行软化的处理，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节点一个小品一样，处理在我们这些树丛当中。这里边就是我们一个比较主要的景点，叫运河故道，它的功能就是把我们北边的水在由往西边引入的蓄水的这么一个通道，建设初期发现了这个运河故道的遗址就处在我们绿心的这个东北方向。 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看到了植物，也看到了水系，就是还没有看到动物。 绿心公园里面最新的地方就有个宝玉河，有0.76平方公里，那么我们在里边做了围栏，这是要给小动物留空间的。公园里边随时也经常能见到小刺猬啊、小野兔啊等等这些内容。那么我们这个在南门广场那边有2根大烟囱，现在已经成为鸟雀群飞的地方。 咱们直接步行到那儿去看一看好了。 好的。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这个红砖广场哈，也看到了刚才蓝总给我们介绍的烟囱，确实抬头就能看到不少鸟给自己在这儿搭窝建巢的哈。这一片原来是什么地方呢？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宝成工业遗址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东亚旅业区域。那么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体育设施，就现在这个铝板的，那么这个建筑20000平米，是东亚铝业的主厂房。那么这个厂房呢，现在正在改造，预计到明年4月份会完工。我们会把它改造成羽毛球场、运动场和篮球场以一体的这个体育设施。包括这里边保留了一个40多间的精品酒店，以及我们根据这边的部分建筑群配套建筑服务的，以后有售卖服务，也有这种体育的餐饮服务。所以我们取名为叫运动会，汇集的会。 我们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大的空间来说，我们有这个植物来，植物的选择为一些鸟啊提供，比如说食源，一些坚果类的，有一些柿子，这个可以给鸟来提供一些食物。同时我们在这个绿色的空间的营造，也给各种动物来提供一些栖息地。比如说我们有密林区，是吧？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草科草丛堆，包括我们这个烟囱上面的，是吧？也有那个鸟窝，说明它很适合这个，适合这个动物的生存。 就是要和谐，而且要共生哈。其实刚才我们也抬头看到这个鸟窝了，我一来就在羡慕它，还挺会选位置的哈。可以俯瞰我们这么漂亮的绿心公园，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高点能让我们也俯瞰一下这个美丽的公园呢？ 这可以，我们下一张我们去看看叠翠轩，这是我们绿心公园的最高点，能够看到整个俯视全园的人。 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制高点。那这个地儿为什么叫叠翠轩，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选择它的整个建筑形式的时候啊，也是经过了多轮的论证。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以这种观光平台和场宣的那种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取名叠翠，实际上我看从这我们四周看过去，应该是层层叠翠之一。 那说到层层叠翠哈，其实记住像我们从这个地方望出去，包括树木的这个高矮呀，还有颜色，其实都是非常层次鲜明的。所以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或者布景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 对，我们这个是一个绿心的最高点，是吧？它往北看往南看都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致。往南看呢，是我们这个整个大尺度的这个森林的感觉，高低错落，色彩也非常的丰富。往北去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宝玉河，我们有各种样的，有自然的草甸，有树丛，还有不同的景致。所以这个区域的选择是根据这个我们这个绿心的位置所来决定的。 那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哈，我觉得打动我们的不仅仅是风景，还有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这种智慧。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来联系一下我们园区的记者了，看看他在城市绿心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威林你好，我想问一下哈，你现在正在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逛城市绿心？ 好的，主持人，你们聊得开心，我在这公园呢逛得也非常的带劲儿。但是这公园啊实在是太大了，我走到这儿腿都已经很累了。公园呢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了好几处自行车租赁处，我们可以扫一辆车啊，解放双脚，骑上车来逛园子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我也准备扫一辆，咱们继续骑车逛园。 方便的，很方便的。 因为园区比较大嘛，可以带着孩子逛一逛，而且能够游大半个园，还能即走即停，我觉得挺好的。 随着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园区运营模式日益健全，未来这里将成为智慧管理的典范。 如果在公园里走着走着口渴了怎么办呢？一招手就有一个全自动的 AI 加 5G 智能的售货车停在你的面前，我现在呢也买一瓶水试试。其实操作呢非常的简单。 我是谁？ 这块有可以选择的各种饮料，我点一瓶水，立即购买，非常方便，只要用微信支付。 请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支付。 哎，好，支付成功，完成。 请从下方的取货口 好了， 有您的商品。 水就可以到我的手中了，全程只要不到1分钟，非常的方便。 自动售货机器人就像是移动的小卖铺，可以沿着设定好的售卖路线自由行走售卖，省得游客为买瓶水还得找商店。 买一个那个这矿泉水3块，挺亲民的。 此外，在园区内还有一台 5G 加 AI 安防巡检机器人，进行安全巡逻和游客体温监测， 并且可挂在消毒桶进行喷洒消毒，辅助防疫工作。 我们将在服务保障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目前园区共25处商业点也正式营业，其中有一些园艺驿站、足球场和儿童游乐的极限场地也在试运行当中，电瓶车呢也在投入使用。 按照规划，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将配套8000平方米的商业面积，目前已开业2000余平方米，以休闲餐饮、零售服务为主。同时，公园内还有5处游客服务中心及3处游客驿站，可以为游客提供问询导览、广播讲解、接送集办等服务。作为一个不设围墙的公园，城市绿心的维护可不仅仅是绿化，而是需要很多岗位协同工作。 城市绿心公园呢，共有436名保安人员，将近200名保洁人员和22名这个设施设备维护人员。我们还从集团内部征选了100多名志愿者，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力争呢给市民留下一个亲自然的一个游园的好的环境。 随着更多前沿的技术正广泛应用于园区，智慧运行模式将日益成熟，更多绿色空间将会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 我们现在呢也是和二位哈在草地上席地而坐，是不是有一种重回大学时代的感觉？其实我们知道哈，有很多草坪是不让踩踏的，但是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草坪上还为大家设置了这个球门哈。 实际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亲近大自然，我觉得非常直观的就是能够坐在草坪上撒花。所以我们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应该说安排了大面积的这种草坪区域。在这个区域呢是构建了球门，我们还要在草坪区域构建帐篷区域，构建其他的一些活动区域。当然了，这个给我们会带来管理上的一些困难，但这点上我觉得跟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让游客能够真正在草坪上去享受亲近自然来说的话，那么那是非常值得的。那么最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我们绿心大道的南侧，有一个我们叫社会活动区域，那里边呢是场景是最多的。那么绿心的公园里边啊，搭帐篷区域现在也在进一步的在选点，现在初步的有5个场址是可以进行帐篷区域的设置，就这样的草坪之上，我觉得都可以搭帐篷。 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会爱上城市旅行，谢谢你们二位。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内容选编自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节目，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度访谈，欢迎收看财经频道京津冀大格局，播出时间每周三20:0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闯未来。